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敏领衔主演。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就这样吧，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看。 没有啊， 是放开我！ 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第49集，慈禧太后顺着李莲英的手指望去，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呀，来了也不是一两次了，怎么连牡丹花、海棠花都分不清啊？你再仔细瞧瞧。” 李莲英顿时弄个大红脸：“ 还是老佛爷您见识广，奴才怎敢与老佛爷您相比？” 就在这时，李三顺急匆匆走来。这才解了李莲英的窘境。李三顺兴冲冲地说：“ 老佛爷，折子，折子，折子，你就不能让我歇歇？这又是那个盛大人上的，奴才想上次他上折子时，老佛爷您，所以就赶紧送来。” 一听盛誉的折子，慈禧太后来了兴趣，谁知一看，竟是让自己收回成命，重新任用恭亲王。顿时脸可就沉了下来。李三顺见状急忙慌了，本想能得到慈禧太后夸奖几句，可谁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急忙向李莲英递眼色。李莲英小心问道：“ 老佛爷，不知 你看看，话都让他说了，又想让我重新启用恭王爷，想的倒是挺美。” 李莲英接过折子一看，顿时被折子的内容吸引了，灵机一动说：“ 老佛爷，奴才想这话还是有些道理，不如就按他所说，再让恭王爷干，一旦事坏，不就可以把他……啊？” 这时候，李莲英伸出了手掌，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横：“ 别说了。你脑子怎么长的？这事儿就那么容易？恭王爷不是一般的人，你知道不知道？”“ 老佛爷您息怒，不是奴才不好，请老佛爷责罚。” 慈禧太后这会儿哪能顾得上他，他现在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处理这个折子。时事多艰难，李亲王不如恭亲王，既然这样，我就再派个人，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可是派谁呢？对，派纯王爷去，这样更便于我控制。想到这里，只见慈禧太后说：“ 莲英，快去传旨，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纯亲王上办。” 消息传来，盛玉可傻眼了，本想替恭亲王说几句话，谁知又弄出个纯亲王来。纯亲王乃是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这样一来，他岂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吗？万一皇帝亲政后他再成个太上皇，那我盛玉的罪过可就太大了。想到这里，也顾不得自己性命，拿出纸笔， 当下又写了一道奏折。刚去了一个恭亲王，谁知又冒出一个圣谕，竟敢拿祖训来压他。慈禧太后不由得勃然大怒， 莲英，传我口谕，圣谕大逆不道，立即处斩。 老佛爷，奴才想这 怎么？ 老佛爷息怒，奴才想这圣谕也兴不起什么大浪，不如再下道谕旨申明一下即可，如果把他斩了，只恐怕沿路上会…… 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收回了刚才那句话，然后下了一道谕旨。此谕旨一下，廷臣知道慈禧太后心意已决，唯恐说再多的话会招惹事端，于是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圣谕虽然想再上奏折，可是势单力薄，也只好作罢了。军机处大换血，在人们看来，朝廷的对外政策必将从此为之强硬起来，新政府必将励精图治，振奋精神，同法国侵略者较量一番。可谁想到，醇亲王当政以后，一改以往的主战的积极态度，从犹豫不决到迅速求和，在对外妥协退让上，甚至比恭亲王走得还远。光绪十年四月初，就命令李鸿章与法军越南统帅福禄诺签订了一个中法简明条款。条款中称，法国约明保全护住中国与越南毗邻的边界，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撤回到边界，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等。即使如此，法国人仍然不甘心，有大举发动进攻，而清军屡战屡败，亏得有个冯子材拼死力战，毙敌1000多人，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慈禧太后看看多多少少挽回一些颜面，急忙见好就收，在光绪十一年五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合约，草草结束了战争。从此法国的势力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败也签约，胜也签约，其腐朽无能不得不令人感叹。借助于中法战争这个天赐良机，慈禧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掉自己最后一个政敌，手握重权20余载的恭亲王一切权力，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那就是成为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拥有绝对权力的太上女皇。对于在这场争夺中为他出谋划策的忠实走狗李莲英，慈禧太后自然免不了恩宠有加，大大的赏赐一番。常言道，主子多大，奴才多大。恭亲王被罢免以后，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而李莲英呢，也更加飞扬跋扈，横行无阻呢。以前李莲英见了王公大臣还总要打签问安，如今他见了王公大臣就像看见一只哈巴狗。那些王公大臣深知得势的奴才胜其主，对他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的得罪之处，即使有苦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唯恐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给自己穿小鞋。按说作为太监能够如此权势熏天，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是近来李莲英却总是心神不安，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怎么了呢？原来啊，他也在想娶房媳妇。 李莲英是个太监，丧失了性功能，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房媳妇呢？原来他看着别人子孙满堂，心里非常羡慕，心想我如今要啥有啥，并不比他们差，既然他们能有，我为什么不能有呢？他也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太监娶妻，前朝也不是没有先例，原者如东汉恒帝年间的武侯，即单超、左官、沮源、徐晃、唐衡五个太监，这些人娶了很多的美女为妻妾。而往近的说，明朝宣宗朱瞻基曾亲自赏了两个宫女给宦官为妻，并且封为夫人。虽然如此，可是清朝还是没有过这种事。李莲英虽然有这个念头，但也不知怎么向慈禧太后说才好。李三顺虽然说鬼点子多，可这事儿啊，他也是束手无策。李莲英这几天呢，一直为此事发愁。慈禧太后对花有一种偏爱，她殿里的摆设一般是不变的，唯有盆花随着节气而经常更换。由于正当季节，储秀宫内外更是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殿外的画廊下摆着两盆粉红色的海棠，中间配上两盆金黄色的莲翘，使人看了心旷神怡。最东头的一间净室里摆着两盆葱葱绿绿的南天竹，西头卧室里摆放着许多茂盛的春兰。慈禧太后小名叫兰儿，慈禧太后的小名叫兰儿，因此对兰花更是情有独钟，每天下朝以后都要摆弄一番。这个时候啊，也是她心情最舒畅的时候。这一天下朝回来，慈禧太后正在那儿浇花，突然间李莲英愁眉苦脸地走了进来。莲英啊，怎么了？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出来，我给你做主啊。 老佛爷，奴才，奴才。 话没说完，李莲英可就哭起来了。慈禧太后急忙放下手中的花。 哎呀，到底有什么事啊？快说出来。奴才，母亲年事已高，身子多病，昨日里又有来人捎话，说奴才母亲旧病复发，因此奴才…… 说到这里啊，李莲英又哭起来了。 别哭了，不用担心，那些丫鬟们自会细心照料。话是这么说，只是奴才这心里难受啊。哦，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啊？ 一听这话，李莲英立刻停止了哭泣。 老佛爷，奴才想娶房媳妇，由他照料奴才母亲，奴才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说到这里感觉有些不妥，又赶紧补充， 这样奴才就能更好地服侍老佛爷您了。 慈禧太后心想，人家将亲生儿子送来侍奉自己，不管怎么说自己呢也该补偿一下，于是说道，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明天啊你就回去办，给你一个月的假够了吧？够了够了，奴才谢过老佛爷。 说完，李莲英赶紧叩头谢恩，转身就往外走。忽然听到一声 回来， 李莲英顿时愣了一下，赶紧又转过身， 老佛爷不知还有什么事，跪一下。 原来李莲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慈禧太后心想，上次你给我装病， 莫不成这次又来骗我？ 你这大胆的奴才，居然敢骗我！ 李玲吓得赶紧跪在地上，但是嘴上依旧说：“ 奴才不敢，奴才真没骗老佛爷您呢。” 既然这样，那好吧，过会儿啊，我与你一起出宫，去看看你母亲。 这 什么呀？快去准备！ 老佛爷息怒，奴才，罪该万死，欺骗您老人家。奴才母亲身子尚好，只是奴才看见别人子孙满堂，心里羡慕，想娶房媳妇，但怕您老人家不答应，所以就…… 慈禧太后索性假戏真做：“你的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 奴才再也不敢了，求老佛爷饶了奴才这一次，奴才以后真的再也不敢了。”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磕头如捣蒜般的李莲英，慈禧太后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哼，好了，起来吧，就你那点花花肠子也敢来骗我，以后记着点儿，有什么事啊就老老实实说，如果再骗我呀，绝不轻饶。” 奴才记住了，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 回到屋里，李莲英这才大大方方地松了一口气，喝着刚才沏好的铁观音，脑子里又盘算开：老佛爷这关算是过了，可现在该找谁帮忙呢？总不能自己亲自动手啊。孙玉文不行，就他那眼睛，别给自己找个猪八戒回来。李王爷也不行，这事儿不能找他帮忙，那该找谁呢？忽然只见李莲英一拍脑门：“三叔儿，快去把刚大人找来。”刚毅因为上次给李莲英提供了千年老身的消息，这会儿啊已经做了一个巡抚的官，虽说官比原先没升多少，但是那油水可就太多了，自然都是因为李莲英的美言。近来阴照进京，正准备这几天回山西，一听李莲英找，急忙进宫来见：“ 总管，近来身子骨可好啊？”“ 托老佛爷的福，一切都好。 不知总管找小弟有什么事？”“ 这事嘛，说来也挺容易的，想请你啊，做个月下老。”“ 给谁呀？”“ 废话，自然是咱家了。”“ 这……” 刚一闻听，心想你还娶什么媳妇儿？但是也不好明说。李丽英看他这样子，不冷不热地说：“怎么，刚大人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这尊活菩萨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不然自己以后可就完了。”想到这里，刚毅急忙说：“ 没难处，没难处，总管您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老佛爷已经恩准了。不过，你那眼睛可得放亮些，不要给咱家……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总管您就放心，小弟一定全力去办，保您满意。” 送走了刚毅，李莲英收拾东西，便带着李三顺兴冲冲地回了家。再说刚毅回去以后，也顾不得回山西，便立即托亲戚找朋友，给李莲英找起了媳妇。谁想几天过去了，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长相好的有谁愿意嫁给个太监，守一辈子活寡呢？有愿意的，但一个个长相太差劲儿，这可把刚毅急坏了。这事办不好，李莲英会给他好果子吃吗？这天刚毅跑了整整一天，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到家里就觉得腰酸腿疼，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夫人一见，急忙端了碗燕窝 心疼地说。 这算什么事啊，老爷，他想娶老婆，却让您跑前跑后，哼，真是的。 刚毅一边喝着燕窝，一边说：有什么办法呀？谁让他是太后眼前的红人呢？咱不巴结他，又怎么有今天啊？ 您呢？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就不能帮我想出个办法来？要知道这事如果办不好，咱可就没好果子吃。刚夫人一听，也是这个名，于是啊，打出口呢，默默思索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到刚夫人兴奋地说： 老爷，有办法了！ 快说快说，到底什么法子？ 刚毅一听，也顾不得喝燕窝呢。老爷，就他那样子，谁家闺女愿嫁给他呀？我看您不如去趟八大胡同，那女子多呀，姿色也不会太坏。 这能成吗？万一让他知道了，岂不更糟？ 刚毅有些半信半疑，刚夫人却说：老爷，您想想啊，那女子如果愿意嫁给他，自己难道会说吗？只要您不说，他怎么知道啊？ 刚毅沉思了许久，这才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刚毅洗漱完毕，穿上便服，便急急忙忙奔向八大胡同而去。这天适逢庙会，前门楼子下那跑竹马的、抖空竹的、耍龙灯的、吹瀑布汤的、吆喝泥娃娃的，人声鼎沸，生机勃勃。红艳艳的山里红，紫溜溜的长甘蔗，白花花的爆米花，黄灿灿的大柿子，五颜六色，甚是好看，只看得刚毅眼花缭乱。本想多看看，但是一想起啊，给李莲英找媳妇的事情，便无心看了。进了西河院，没有多远，一拐弯，穿过珠宝市、廊坊头条、观音寺，最后来到了陕西巷，进了一个深深的夹道，里面有个小院子。推门刚一进院，就见一个又白又胖、满脸笑容的中年老鸨迎了出来。 哎呦，刚大人呐、啊，您好久没光顾了，今天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快请快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北京时间22点整。